我是四眼哥哥郑锦梅。除了拆大台，最紧要听网台。你哋听紧嘅系 Wa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万年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每个月我们会最少两集，由 CY、 阿 Win、 FG 和 David 为你追踪万年的最新动向，自认是万年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的节目啦。 好，回到来第二节的万年新闻，又继续是我 Carl 和这个 CY 格。咁啊，呢一節咧就係、是、講下我哋應該講翻啲賽後嘅分析或者感覺啦，係啦。咁啊，首先咧，咁啊要講翻我哋，因為我哋上一集咧就應該講到利物浦嘅賽前嘅，係啦。咁啊講翻利物浦嗰場啦，雖然啊年代都有啲久遠啦，因為中間都已經隔咗差唔多三場波咁滯，係啦。咁啊，思偉有冇睇利物浦嗰場啊？ 梗系有啦！呢场真系系经典之作啊！真系哇，喺维持翻一冠嘅足球，就好一个唔好意思，我哋赢咗啊！又 系啦，冇错，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对住利物浦系咪先？我记得咧，就喺节目嗰阵时讲过咧，就其实咧就挨得住咧，高普球队头15分钟嘅一啲逼抢咧，其实咧，我哋嘅胜算咧系有嘅。系啦，即系嗰阵时，即系 at least 就即系未咁容易输啦，咁样。咁你问我嗰场波嘅上半场咧，其实曼联嘅受压呢样嘢就真系好明显见到啦。咁啊，上半场明显啲嘅，即系利物浦尤其喺亨达臣啦，即系为首偏右嘅进攻路线咧，系佢哋即系曼联嘅左路啦。系啦，再加上嗰阵时有阿 Klein 啊，系啦，仲有阿米纳等等咧。咁其实咧又即系佢。利物浦嘅右路攻勢咧係好強勁嘅，咁啊好可惜，就只可惜啦，就係我哋嘅利物浦嘅即係球員啊，對我哋曼聯非常之仁慈，係啦，咁咧射波又基本上咧就冇乜中籠嘅情況啦，咁啊亦都就算中籠都亦都俾迪基亞救到啦，係啦，咁啊另外我自己又好記得就係曼聯呢場波咧就真係。除咗係喺後場咧攞到波就大腳瞓上去，跟住就三秒都唔使個波就停，就送咗俾人繼續金攻上嚟咧，就真係咧就去到入球噶啦，就係嗰個入球啦。咁啊呢場波我覺得大即係嗰種緊張嘅氣氛係有嘅，係啦。咁但係個質素咧，坦白講，你問我真係好低咯。嗰場咁嘅利物浦對曼聯，即係大家嘅傳啊！走位啊，射波啊，哇！就話利物浦咧就叫做即係壓即係叫做多啲攻勢啦，但係個處理都係咧非常之令人哋吹脹，係啦。咁咧咁啊，曼聯就更加啦，曼聯真係更加啦，係啦，即係基本上嗰場波我好記得就法連特一攞到波係唔係都轟上去俾阿肥仔浪嚟，跟住就喺度跑，跟住就又搶攞唔到波，跟住人哋又繼續攞住波嚟做嘅。咁咧咁啊，但係又吹唔漲喎，即係我哋就結果就真係。憑住下半場，即係馬達即係接應一個短角球，咁啊斬入中間啊，費蘭尼呢場波咧都幾值得讚嘅。費蘭尼喺中間咧就即係啲無手無腳又好嚇，或者佢防守咧就真係咧叫做幾有限度啊，壓制到一部分利物浦嘅攻勢，亦都真係搞興咗一部分人啦咁樣。咁咧，但正正係因為佢咧，咁就係喺呢球短角球攻勢裏面咧。就即係接應到馬達嘅傳中啦，咁啊頂過去俾呢個米盧列係頂埋佢呢個龍門係中微彈出嘅，我記得係啦。跟住咧，我哋大隊長咧時來運到就抽射網頂啊，搞掂咗啦。咁啊取得呢個好重要嘅三分啦，重要嘅三分係唔係因為對利物浦，係因為呢三分好緊要，係啦。因為我印嗰場波之前咧，曼聯真係未贏過嘅，即係嗰陣時即係開季後都仲係頹緊嘅，即係。就兩一數是2-2和波啦，係啦，咁啊變咗嗰場贏波對於雲高二咧就真係好緊要啊，係啦，咁啊嗰場波就算啦，係咪先？即係對住我哋嘅所謂叫做宿敵啦，咁啊攞咗呢個 幾年我哋贏咗幾多場？五場好似係咪啊？ 但都以對住利物浦好似全勝嘅。 全勝啊！想和都難嗰只感覺，我想和都難，對唔住真係和都難。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啊有啲嘅，唉，唔好意思啦，對利物浦即係成日都攞六分，攞到都有啲唔好意思，係咪先？即係派分都唔好派得咁明顯嘛，係咪先？ 換換個新領隊又派， 係啦，唉，咁樣搞到人搞到 頹咯，咁樣最弊就係我身為漫迷，見到班曼聯球員踢得咁差，都唔好意思攞呢三分咁樣， 唔係啦，但你送到埋口又冇理由唔食，唉，真係好遺憾啊，大佬，係咪先？你仲要係一班熱血嚟埋，見到好似呢個熱血高普又好似好鬼勁咁，如果又輸。唉，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唉，算啦，我哋呢啲咁啊，算啦。唉，即系留一口啦，我哋留一口。咁啊，跟住咧，咁啊，跟住咧就应该就去到主场对沙林顿呢场波啦。咁啊，即刻扑街啦，系啊。 系啦。 咁啊，对住沙林顿呢场波咧，亦都系继续系上演我哋嘅头先啊 ，CY 形容嗰只门道都唔识形容嘅战况啦。咁啊，主场对沙林顿咧，沙林顿啊，高文朗奴高文咧。就真係對住雲高爾呢，就我印象中啊都連續兩季啦，係啦，就喺奧脫福度贏波嘅，係啦，咁就係啦，我哋派分，今次同我哋派分，係啦，咁就高文好懂得啊雲高爾嗰對波，呢對波嚟講呢係唔識喺冇空位嘅情況下去做任何攻勢呢，咁基本上佢都喺呢場對即係作客奧脫福呢場波咧就都擺幾重兵喺後邊啊，咁就等曼聯啲戇居仔又猜到都唔識事，又唔識射，又唔使成，跟住咧就搏最後15分鐘就出咗 Charlie Austin 咧，就用個死球咧嚟搞掂我哋嘅。咁啊 ，CY 呢場波有冇睇？ 呢場波有。 有啊？點睇啊？除咗頭先我講嗰啲。 呢場波招其實咧，講真，利物浦嗰場咧，曼聯都已經係踢得好差噶啦，其實。咁但系佢好彩贏咗，咁文高爾咧就好明顯啦，佢就真係我唔知佢真係由自己睇到好明顯啦，同一個陣容同一個技術對擺喺下一場對用，係啦，個陣容亦都係啦，係完全冇變嘅，十一個人完好無愧咁出翻嚟， 係啊，吹啤啤噶， 係啦，就連係啦，作風都一樣，都係咁樣傳。咁今次人哋唔係利物浦嘛，係咪？人哋唔係送你嘅嘛，人哋嚟。 咪係咯，而家何連送金猴啊，而家係咪先？咪係 咯， 對你噶嘛， 搞掂， 係啊， 神都冇一步。 咁啊，嗰球波就冇辦法啦，死球係咪先？啊 ，mark 唔到啊，查理柯士甸，咁啊，咁就俾阿查理柯士甸就搞掂咗。最慘係冇攻勢啊嘛，係咪先？係 咯， 係啊，即係你。呢樣嘢先係吹漲嘅，咁啊，亦都證明咗曼聯係，我諗係同我自己當初賽季上有個預測有啲嘅不同咧，就係、是、咧，似乎簽咗無論簽咗馬蒂亞啊，無論簽咗迪比咧等等咧，似乎曼聯去對付一啲嘅鐵桶嘅球隊咧，又或者叫做後防比較緊密嘅球隊咧，基本上都係冇辦法嘅。咁佢咪拎住個 possession 喺度猜到天黑都未猜完。嗰種感覺，咁我諗大家要留意咯，即係暫時未睇得到咧。呢隊曼聯咧係對住任何係防守有比較硬淨嘅球隊咧係攞到分噶。嗱，嗰場波啱啱頭先嗰場對利物浦場攞三分，原因其實利物浦咧都真係壓得比較前，同埋嗰場波利物浦都真係用咗好多氣力去壓，咁所以曼聯先至去到尾段可以入到即係一球死球啦，叫做咁啊。值得留意㗎，繼續值得留意雲哥二究竟呢隊曼聯，即係其實擺明係一對鐵桶，佢係收皮嘅情況下咧，之後嘅落嚟比賽係點樣嘅？咁啊，沙林頓係呢個啦，好啦，咁啊，再數落嚟啦，跟住咧就哇，突然之間咧，各位曼迷咧，如果係淨係留意以下嗰兩場波咧，就突然真係覺得呢隊曼聯咧就翻生嘅，係啊，就覺得哇，費格遜嘅年代翻嚟啦！哇！呢隊波咧踢得好爽啊！ 係啦，因為去完修咸頓之後，下一場咧，我哋贏咗打比啦。 係啦， 哇！曼聯贏咗打比喎，係咪好犀利先？ 冇錯，喂，打比冇講笑，格格地前面球隊啊，英冠係咪先？ 成打比 喎，喂，成打比喎，前列球隊啊，大佬，係咪先？ 打比戰係啦，是極快嘅打比戰， 仲要作客喎，作客喎，你諗下係咪先？幾咁強勁啊，係咪先？咁啊，呢場波就我咧就睇精華啫，就係認真係啦。斯威有睇啊嘛，係嘛？ 我都係精華就因為呢場波又係啲深夜波嚟嘅，但係曼聯永遠都係你睇唔到佢嘅時候，佢就會睇得好嘅， 係咪啊？咁死啦！咁佢一係揀每次揀四點嚟睇啊，大佬，全部香港人都冇鬼睇啊，最好啊，真係唔係啊，即係呢場波就星期五晚嘅深夜嚟嘅，記得係啦，咁就係呢個足總杯嘅第四 round 啦，係啦，咁啊足總杯嘅第四 round 咁啊作下去到打比棍，咁真係嘅，打比棍而家喺呢個英冠都係爭緊升班嗰個席位啦，咁應該排緊第五啊，係啦，咁咧。咁就呢場波就啊大隊長啊射球領波啦，係啦。咁啊而呢場波呢嘅最佳球員呢亦都係呢個馬爾耶嘅，係啦。咁啊好記得呢場波賽後之後呢雲哥爾有出聲嘅。咁呢就頭先講啦，呢場波嘅 man of the match 係馬爾耶啦。咁啊人哋問返雲哥爾，喂雲哥爾點睇啊馬爾耶好勁喎。跟住呢雲哥爾就講一句，喂其實呢呢條友仔咧投廿分鐘咧，我真係覺得佢踢到劈屎咁咯，咁嘅係啦，咁啊完全唔入局咯，唔知佢想點咯，係啊，咁啊之後就 OK 啦，表現啊正常翻，咁啊所以就 man of the match 咁啦，咁啊冇乜特別嘅，咁樣啊睇到我哋看上啦，啊硬係有嘢挑剔噶嘛，係咪先？硬係與眾不同、man of the match 噶嘛，點啊？係咪先？發夢廿分鐘都要鬧，係咪先？咁 要求高係好嘅，係咯。不過如果我哋球會或者球員或者球迷用相同嘅準則擺喺方丈身上嘅話，我諗佢就太和啦，真係。 係啦，或者阿方丈用同樣嘅準則應用喺阿朗尼身上，我覺得都話。 哎呀， 係咪先？ 哎呀，太和啦！ 係咪先？即係啊！朗尼嗰啲聲硬係入波㗎嘛，係咪先？硬係近排入波就梗係好似冇得講，之前就唔知做乜咁樣，都係可以夠撐佢嘅話，咁又有啲奇怪啦。咁啊，不過方丈嘅嘢大家唔明㗎啦，係咪先？我哋識條鐵 嚇。咁如果唔我做個方丈啦，係咪先？ 係咯，我咧做個方丈啦，係咪先？咁啊，但係呢場波都值得講咧，就係、是、咧，其實馬爾耶即係呢場波咧就確立翻一個幾有趣嘅陣容，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就首先咧就係、是、馬達就入咗中間啦，係啦，咁啊兩翼就用咗馬蒂耶同埋呢個連加特啦，係啦，咁啊防中位置啊繼續係法蘭尼啦，係啦，咁啊卡瑞克呢場波都未復出嘅，我印象中係啦，咁應該出咗斯拉達連嘅，係啦，咁啊明顯見到咧就其實馬蒂耶同埋阿連加咧有呢兩個喺前面走動，即係有空位俾佢哋走動啊。系啦，即系有条路俾佢哋去咧。其实咧，对于曼联嗰个侧击嗰个嘅能力咧，系即系点都要提高咗。再加上马大中间个穿针引线，基本上其实若果对方嘅防中位置唔系有重点嘅招呼对住马大咧，其实马大喺中间嗰个创造性系好大。系啦，即系你谂呢样嘢，即系好似阿妈女人咁样。咁啊，亦都头先亦都调翻转头，亦都讲得出啦，就系其实打比棍呢場波呢雖然呢曾經有一段時間追成平手啦，咁但係呢我諗大家都有特別留意嘅就係其實打比棍呢場波呢都係薄㗎，即係都係冇乜特別喺後面守㗎。咁我諗呢樣嘢對曼聯嚟講啊舐嚟啦，係咪先？係咪先？即係有空位喎，有空位㗎。係 呀， 打曬飛機係咪先？ 俾馬斯亞有啲空位走下，其實佢真係嘅表現係爭好遠嘅，可以。 係呀，同埋馬爾耶嗰個嘅一對一嘅能力，即係唔係好擔心嘅，即係佢基本上都過噶。基本上即係佢嗰個嘅突破嗰個嘅節奏咧，係掌握得好好。基本上佢喺邊啊，由邊又好啊，中間又好啦。你基本上得一個人對住佢咧，你除咗褪之外都冇嘢可以做。咁但係佢基本上都可以食硬你。咁所以就俾到空位咧，曼聯嚟講係致命嘅，即係我諗係對手係啦。咁啊。 马蒂耶就哇你嗰边系马蒂耶，其实我就觉得佢可以做得更加好咯。而且即系佢，我觉得佢而家 選擇佢過人嗰個時機咧，仲未把握得太好。 係 係啦，佢每一次每一場有時你每一場咧，佢會過好多波，但係咧亦都見到佢好多時咧係過唔到，俾人截咗嘅。 嗯， 係啦，佢其實把握嗰個時機可以再好啲嘅，我覺得佢，因為佢有佢嘅變速啊， 冇錯， 佢。但系佢就系有啲时候就系可能佢过一个人，但系推个波推开咗，俾第二个人截住咧，即系呢啲系好明显经验嘅问题，佢做得未够好咯，我觉得。不过就佢后生，我就寄望佢其实仲有好大进步空间嘅呢方面。 系，冇错。 系咁，另外你话佢打人打比咧，我就望翻个阵容啦，系咯，其实基本上强阵嚟嘅，正选阵容基本上同打联赛嘅分别真系唔大。 系啊，冇轮换噶，唔轮换噶嘛。 冇噶，咁即系又即系同一个阵又打咯。 系啊，系啊，嗰个阵容应该系咪系咪头先我所讲系咪啊？即系连格又啊，马尼又啊，朗尼啊，碌杉喺前边啊，咁啊。 所以 系啦， 我谂佢文高尔呢个点解要咁做咧？就希望梗系赢开或者点讲咧？唔想成日轮换咧，就希望个稳定啲啦。但系好奇怪喎。明明是同一个阵但有时又赢，有时候又打得很闷，有时候打得节奏很快又会赢，很奇怪呢样嘢，我觉得。 我就觉得咁睇啦，就是、其实好睇对手，即系基本上对口一后边一缩咧，呢队波就企喺度噶啦。即系坦白讲，你正如你所讲，马提耶啊、连格啊、马达啊，全部都要空位嘅，即系佢全部都系要空位，佢先发挥到能力嘅。你基本上咧喺后边密执执俾佢哋咧，佢三条友基本上都报废咗半。咁啊，朗尼唔使讲啦，系咪先？我哋位仔队 朗尼 系咪先？基本上冇，系咪先？即系脚风顺。 朗尼就唔需要空位嘅朗尼啊，系。 系咪先？系咪先？有空位又冇用，有空位都唔关事嘅。头先讲系咪先？有空位脚风唔顺啊，射都射唔到。冇空位又唔知点解个波都滴落佢嘅脚下。 滴落个心口，系滴落脚下咁样，系咯。 系啦，咁啊，所以咧，朗尼就唔关事嘅。系啦，咁啊。但是就剛才我們所說的幾個球員都真的很需要空位去做事的話，那呢但最搞笑的是正如我們剛才所說、雲高爾呢他不會呢貿然呢就會將個控球權就交給對手，除非對手肯上來搶，而那隊球又而他又真的搶得到，那變成曼聯有攻勢呢有空位呢，那反而打得回一些的反擊咧，就喺呢隊曼聯嚟講咧，其實最有用。不過阿方丈唔會變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就去翻頭先阿斯威你問嘅問題就係點解同一個陣容，點解會有兩個唔同效果？就係、是、其實佢係好睇對手，係啊，對手 sit deep 一踢，跟住佢就企噶啦，成班有棟杉喺度，唔知做乜蠢，跟住最後咩就一定係用費蘭尼喺度前邊咧就三九九八十一斬嘅亂斬咁樣，係啦，跟住就輸波，就咁樣嘅，係啦。如果人哋有空位咧，俾佢壓上嚟咧，咁。曼聯嗰個嘅反擊咧就會打得出嚟，咁就會好順暢啦。咁啊呢樣嘢值得留意噶，係啦，即係因為呢個都嚟緊，我哋應該都會講下，即係嚟緊嗰幾場，即係對車路士嗰場波啦。咁啊，好咁啊，未講車路士嗰場波之前咧，阿斯威呢場打比棍有冇補充先？ 打比棍都冇乜噶啦，呢、這個 咁啊，應該就可以講下啱啱嗰場周中嗰場嘅 Stock City 係啦。咁啊，主場對史篤城咧。就被譽為咧就係今年咧嘅曼聯咧嘅代表作啦，係啦， 係啦。點解咧？就係、是、我哋嘅控球，我哋喺主場控球率竟然輸俾史篤城。係 啦，嗱，首先咧有幾個特別嘅數據嘅，係啦，咁啊特別要講下啦。首先咧就係我哋嘅控球率，嗱，頭先啱啱阿斯偉講就我哋控球率咧首次啊，都唔知係咪首次啊，係啦 ，at least 喺英超嚟講咧個。整體控球率是少過一半的，哇！呢樣嘢已經犀利啦。我哋嘅 philosophy 喺邊咧？好啦，另外啦，仲有一樣嘢喎，就係、是、咧，迪基亞咧，如果特別留意咧，就係、是、迪基亞雖然係破好多波啦，但係迪基亞都失唔少波噶嘛，係咪先？咁今場波係 clean sheet 嘅 ，clean sheet 嘅原因仲要唔係因為 possession 高喎，即係。可能大家會留意就係、是、迪基亞唔失波啲場次，可能有啲都係零比零嗰啲嚟噶嘛，即係悶到尾嗰啲啦，係咪先？咁呢場波迪基亞係冇失波啦，曼聯都早入波啦，係啦，控球率輸啦，係啦。咁咩原因呢？咁啊，首先一樣嘢要講嘅就係、是、史篤城呢場波射波係冇中過籠嘅， 是零中籠啊，零啊，十次射門啊，零次零中籠啊。咁呢樣嘢梗係有影響到阿迪基亞唔失波嘅原因啦。即係基本上迪基亞喺嗰個龍門裏面去食碗面啦，玩下坐大啲啦，咁都係唔會失波嘅。 開下龍門頭啦， 係啦係啦，咁啊，飲下水啦，咁樣係啦，啊，咁啊，阿迪基亞就啊呢個位啦，咁啊。另外都會講下嘅，咁就係咧，史篤城呢場波，即係之所以輸三球咧，我又覺得真係咧咎由自取嘅。嗱喺我哋而家錄音嘅期間咧，史篤城而家喺佢主場對緊愛華頓咧，都輸緊三球啊！呢樣嘢真係好奇怪。嗱，我諗大家真係留意史篤城呢隊波咧，無啦啦喺季中咧整個插水式嘅戰績下滑咧，我覺得咧顯示係有啲問題。原因咧就係佢無即係佢無厘啦間咧將艾費利咧呢個一個真係純嘅攻擊球員啦，兼住係一個已經傷到傷無可傷嘅一個型鋒啦，就擺咗打防中位 嚇， 係啊，好奇怪，做乜春嘅？艾費利本身 PSV 出身係一個型鋒嚟嘅， 巴塞 係啦，跟住佢喺巴塞就傷到抽筋啦。系咪先？跟住就傷借到出去好多唔同嘅球會，結果就都係唔得噶嘛。結果係史篤城。好啦，本身打史篤城咧，其實上半季係 OK 嘅，因為咧艾費，因為其實由阿劉杜域啦、艾費利啦、沙基里同埋保讚咧，組成咗一條好有地面味道嘅攻擊線嘅。但係真係唔知無厘啦費咧，阿曉士發乜神經咧，無啦啦咧。就將艾貴利咧褪後咗一格，就打呢個防中，跟住又出高洛治，右邊就無啦啦出呢個摩達斯，咁啊完全都奇形怪狀嘅。咁啊最重要係咩呢？就係、是、咧，佢仲要同呢場波咧，仲要係諗住搶控，即係諗住攞控球權喎。咁啊賴嘢啦，係咪先？即係亦都正如我所講，益曬曼聯去打反擊。咁你都會好快就睇到就係、是。呢場波好早，曼聯就開紀錄，嗰球波係連格係啦。咁嗰球波就係阿保費即就係、是、呢個馬達係啦，喺呢個禁區 K 角位就分個波就去左路阿保費即信啦。咁啊出個好靚嘅中腰波，咁就去到尾處連格就頭槌就搞掂咗啦，插幾支頭槌。好啦，呢球都算啦，呢球波都叫陣地戰啦。第二球波咧就真係咧令到一眾啲費格信曼聯迷咧就打曬飛機嘅咧。就係、是、呢球啦，咁啊，阿芝華有冇睇？ 有， 系啦， 幾腳波就彈咗上去啊嘛！ 系啦，冇錯啦，就係、是、由阿卡尼克開始喺個自己嘅防守嗰個嘅峨眉月頂開始啊，有個反擊打出嚟啦。咁啊，首先就將個波又喺中圈喺嗰個峨眉月頂就 chip 咗去，即、就、係、是、近中場偏右位置交俾朗尼，朗尼又彈翻俾阿達米安，達米安咧就。再彈翻俾阿馬達，馬達咧就再彈翻俾阿朗尼，朗尼咧就去到禁區頂咧就交咗個半彈地波啦，係啦，即係交俾阿馬蒂亞，跟住去到左手邊，馬蒂亞就控都好似控嘅，就即刻右腳就趟遠處就搞掂咗，咁啊應該就用咗六七腳度咧就打出咗呢個所謂曼聯以前。好出名嘅致命反擊啦，咁樣咁啊，咁咧，咁啊，時間去到23分鐘啦，呢球波係啦，係啦，咁啊，咁啊，呢球波咧嗱，亦都真係正正咪就係反映咗咯，乜嘢事啫？嗌費利打防衝，大佬成個防中位咧係冇人跟，即係曼聯一路打上嚟啊，去到閘位又好啊，去到呢個中路嚟講咧，完全咧。是沒有人跟的所有球員接近所有球員都那這件事呢那就令到曼聯即是根本上是即其實根本上是你給了機會去曼聯呢去打他不懂打了很久的反擊或者陣地戰那啊結果就搞定了那啊那啊第三球就感謝天花啦感謝天花的東西 都漂亮的其實 是啦 好球 好典型嘅落底啦 ，Martier 咁啊，系咪啊？嗰球波系 Martier 系。 Martier 接应马达嘅，马达呢场波基本上系做咗发电机嘅。 系，冇错，系啦，都系嗰个原因。嗱，我头先就讲马达，你谂下个防中位咁弱，即系得一个韦伦嘅，对方得一个韦伦叫做防中，但你跟唔晒咁多人嘅嘛。阿费利基本上呢场波咧就完全咧进攻嗰阵时候又见到佢嘅射下飞机咁样，但系防守佢完全基本上嗰个参与咧系。好低，亦都冇效率嘅。咁咧，咁你基本上咪即系咩意思啊？喂，即系马大中路嗰位置系完全冇人跟佢，冇人阻佢，咁啊梗系发电机啦，大佬系咪先？ 发达真系， 真系发达啦，系咪先？咁啊，正如阿思伟所讲，呢球第三球亦都系阿马达，即系分咗去俾阿左手边嘅 Martier 咁啊，跟住杀入去就撞送个地波去远处俾阿朗尼嘅门口撞入啦，咁啊。嗱呢場波咧，我真係咁講咧，無論加埋對住打比郡嗰場波，嗰場波，即係我自己啊覺得啊，即係都好有一個感覺，就係唔好以為呢隊曼聯翻生先啦。首先大家覺得，只係對手俾咗個空間呢隊曼聯係去可以打反擊嘅，係啊，唔代表之後啲球隊都係咁樣。系啊，即系亦都唔代表曼联之后咧，就会好聪明地就啊，我唔要个 possession 啊，就专心打反击啦。我唔觉得会咯。如果唔系啦，阿荣哥尔都唔使讲一句啦。我个 philosophy 冇变过、哦，冇 freedom、哦、都系咁练波嘅啫噃。就喺度就系头先讲啊，小威朗尼啊嘛，系咪先？ 系啦。 咁啊，小威有冇其补充？ 我想补充少少咧，就系咧，其实今场波咧就最明顯的輪換咧，就係、是、換走咗舒亞達連，用卡瑞克嘅。係啦，咁但係咧，反而咧換咗個卡瑞克翻嚟，反而我哋 possession 咧係少咗，反而會變成打翻啲反擊。咁其實就呢樣嘢咧，因為卡瑞克係出名係佢嘅 possession 係好好嘅，即係佢控波啊、傳波咧好穩陣嘅。咁係啦，咁反而舒拉達連咧就係、是、會係體力型嘅球員嚟嘅，咁但係而家就係、是，我哋本身想反而少咗，以望翻我哋全球嘅數目啦，咁唔講小城嗰啲啦，卡瑞克嘅傳波次數咧其實仲少過連格，睇翻數據， 嗯，冇錯， 係啦，所以佢嗰個角色其實因為佢可能年紀增長咧，佢角色可能有少少嘅轉變， 嗯， 係啊，定係有啲似後期嗰傑斯咁，就淨係傳一啲比較有威脅嘅直傳。 系咯，又或者可能佢即系曼联唔会再嗱，因为其实卡瑞克如果佢再乜嘢波都过渡咗俾佢去做咧，其实对卡瑞克嚟讲都系一种压力嚟嘅，系啊。咁反而卡瑞克可能专心地喺后边去斗位，适当嘅时候去策动啲反击咧，其实可能对而家卡瑞克嚟讲咧系好啲嘅。咁所以咧，咁但系呢样嘢对曼联嚟讲都系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卡瑞克原本如果是即係狀態好的時候，其實打陣地戰或者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對住人哋密集咧，都唔驚噶嘛，因為卡瑞克總係會揾到空位去撕破對方的密集噶嘛。咁但係卡瑞克如果唔能夠即係再可以 handle 到，可以成為呢個組織嘅重心咧，咁咧對我都係嗰句啦，對住密集咧，我自己都係唔睇好噶，係啦。咁啊，思華仲有冇關於史篤城呢場波嘅？ 另外，其實我就想講講波夫迪迪信呢個球員喎。你 好啊，好啊，講下。 因為其頭嗰幾場其實見到佢咧，我覺得哇，呢條友速度又唔夠， 係啊， 爭點又唔掂，即係啲高波落嚟咧，永遠佢唔爭到第，佢唔敢爭第一點嘅，因為佢爭通常爭輸嘅，所以佢現在就俾個機會人哋控落嚟先去逼人哋。 系啊， 咁人哋攞背得住佢就可以轻松容咁交嗰个波出去啦，即系佢冇压力俾到人哋，佢嘅抢波冇乜威胁，系啦，佢跑步又唔快，咁但系见到史祖成嗰场波，见到佢好似又活跃喎都， 嗯， 咁其实呢个球员究竟我对佢评价就都当然都系有待观察啦，仲系咁，但系我谂下。在而家呢个情况之下，即系所以虽然话复操，但系仲未复出啊。咁佢嘅机会其实系佢即系佢争取表现系呢个时候噶啦。 系 啦，咁究竟我都好对佢好有期望嘅，即系希望如果呢期可以博到啲好嘅表现嘅话，可以同 所以做一個良性競爭都唔錯啊，係咪先？係咁，唔知阿卡我哋點睇咧？呢、這個球 我 係啦， 我暫時睇到佢咧有一範波係幾 OK 嘅，就係佢嘅傳中球。即係咧嗱，唔係淨係話嗰個 assist 㗎，佢幾球波咧，其實喺你會見到佢即係無論係利物浦嗰場波啦，甚至乎之前個出場嘅比賽咧，你會見到呢個球員咧左邊嘅出波咧，其實係幾有威脅嘅，即係幾急勁啦，落點係幾唔錯。咁啊呢一方面我諗亦都係雲高爾欣賞佢嘅原因肯放佢上嚟打即係一隊啦，因為我相信佢嘅質即係對於球隊嘅質擊嚟講係有作用。但係你話譬如我嗱，譬如佢身形上比較單薄啲啦。佢嘅腳長長溜瘦瘦，好似跑馬拉松嗰只感覺嚟噶嘛，但係佢又唔快啦，係啦。 係啊。 我只覺得就我調翻轉，我唔係幾睇好咧佢喺曼聯個前途。咁咧，但係咧，我覺得咧 ，even 呢個咧，我又覺得我唔擔心嘅就係咧，只要佢繼續喺曼聯一有即係譬如繼續可以即係而家好似咁啦，即係有機會出到啊，或者打得到咧，佢有機會嘅話咧，即係有冇機會，即係可唔可以係去即係轉到去其他球會度，即係繼續可以佢嘅生涯。因為坦白講咧，我自己覺得佢嗰個打閘位嗰個防守咧，即係除嗰個嘅能力咧，其實真係都幾大進步空間啦。因為除咗速度上咧，其實頭先阿 CY 講一樣嘢，就係佢對於埋身嗰種嘅攔截咧，其實我覺得真係未到嘅，係啦，咁但係我正如CY 你所講啦，咁佢都後生啦，咁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俾佢肯打上嚟，當然最好啦。咁但係我始終都覺得佢嗰個質素上咧，即、就、係、是、整體你見到波比積信嗰個嘅防守嚟，即係以一個集位嚟講，防守嚟講咧，佢嗰個嘅能力嚟講咧，我覺得真係有啲即係有啲差啲嘅，即係如果你攞翻同期。碌梭喺沙林頓嗰個表現嚟講咧，咁啊係有啲距離。 碌梭 係啊，碌梭即係當初喺 碌梭防守係好穩陣， 係啊， 你要留佢好難。 係啊，即係我諗當然呢樣嘢速度係有原因嘅，真係有影響嘅，梗係啦。咁但係都好講，其實係嗰個嘅，因為碌梭其實你見到嗰啲埋身肉搏，其實佢都幾得噶嘛，即係幾道噶嘛，即係怕噶嘛。波比積信真係好得意嘅呢個球員，真係係。你會見到佢係鬥住咁樣咯，或者係啲波永 遠都唔 行得掂咯。 純粹係做一啲身體接觸咯，我自己覺得。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當然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年青人啊，唔應該埋沒佢嘅，係啦，即係唔應該咁快就釘死佢啊，就覺得佢啊，喂得定唔得？咁但係值得去留意，但係我個人覺得佢如果即係所有傷病一復出啊。即係譬如 Rojo 啊，譬如甚至乎楊格啊，甚至乎宗師啊等等嗰啲咧，咁我相信Perfect Jackson 咧嗰個機會應該就又會少咗。咁啊，希望佢可以下季有機會嘅話，可能即係因為今年嘅表現可以吸引到唔同球會去借佢啊，或者例如好似今年嘅 Black Cat 一樣咧，就係上年其實佢都唔係 Black Cat 都唔係特別好波啊，咁但係因為上年有機會，咁啊結果今年去咗 Celtic 咯，係啦，即係我係反而係睇緊佢呢條路線。好啦，咁啊。不如我哋讲埋车路士啦，咁啊完到今次啦，系啦，咁啊， 好啊， 系啦，咁啊赛前预测啦，今个礼拜日系啦，咁就系对车仔，系啦，咁就尾场嚟嘅，啊，咁啊点睇啊？我哋要对住对护级嘅球队，哇， 真系，你真系队队都难踢，我真系觉得 系啊，护级 而家 对对作客去到护级车。史丹福奇， 史丹福奇一向都唔系我哋嘅地方嚟嘅嗰度。 都系唔系十年前啊？系咯，十年前我记得我睇英超嗰阵时咧，即系中学时期咧，嗰阵时有一个现象嘅，即系车路士同曼联咧，就系、是、大家喺大家，即系大家对方嘅主场嚟讲咧，嗰个胜率系高啲嘅，即系好耐啦。但系呢个真系好耐，即系讲紧系碧咸嗰阵时个年代嚟嘅，系啊。咁啊，而家就唔係啦，摩連奴之後打後都唔係啦，已經唔關事嘅。係啊，咁啊，上年我哋呢個球場就輸咗0-1啦，係一個典型攞到乜嘢都攞齊曬，淨係攞唔到入球嘅賽事啦，即係攞到紅球啦，攞到射門啦，攞到任何嘅進攻上嘅數據，淨係攞唔到一入球啫嘛。係啊，咁啊，俾個俾下殺，大家個反擊搞掂。 今場波對住車路士，希丁克嘅球隊係啦，希丁克九場不敗喺各項嘅比賽裏面，雖然和波多。咁你話對住呢隊車仔，曼聯好似好勁，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對住有空位嘅球隊先勁。你係希丁克一個咁有經驗嘅領隊，斯威你會點做對住呢隊曼聯？ 其實希丁克嘅防守咧，真係無庸置疑噶啦。係 啦， 希丁克佢擺佢係佢講真，佢先係擺大巴嘅始祖，係啦。佢係佢發明用大巴塞死巴塞隆拿嘅。跟住摩連奴先學佢嗰招，佢國米用過呢招打贏埋巴塞隆拿攞冠軍嘅啫，幫國米。 係 啦，所以係啦，大巴嘅始祖係佢其實。 咁啊， 你話 見係啦，即係嗰場波就應該係啊，頭先啊，師奶所講就係嗰場黑到墨汁都出埋嘅，即係嗰場去到最後尾俾恩尼斯達一嘢右腳即係拉西搞掂咗巴塞，極幸運地黑出線嗰場波啦，係啦，係啦，咁啊，係啦，即係頭先所講啦，嗰、那個防守希頓克完全唔係問題，係啊。咁啊，所以真係我就覺得呢場波呢，我會相信呢就係呢應該都係七七七七七七七啦，即係大家失眠嘅機大家失眠嘅機會嚟啦，係咪失眠救星就出現啦，係啦，所以我相信對住呢場波呢應該都係救救救救救住， 就係、是、可以估下啲球迷係啦，85分鐘離場啦，定係80分鐘就離場呢， 系啦，或者就估下究竟呢场波系零比零啊，定系零比一啦，定系一比零啊？ 呢啲真系唔知嘅。嗱，费格逊会打几多个喊路咧？ 系啦， 都可以估下啦。 系啦，咁啊，究竟阿泰利同阿杰斯会唔会啊有机会狭路相逢咧？系啦，因为大家都系中意做同一味嘢噶嘛，系咪先？都系啲隧开隧道嘅高手嚟嘅。是的佢對住你曼聯，我真係擺住後面等你嚟，搏到就三分，搏唔到就一分，係咪先？真係，曼聯就一定係繼續 philosophy 㗎啦，繼續 philosophy 就真係差啦。 你曼聯最，我覺得最沉悶的，佢個陣你都估到啊，曼聯。 係啊，係啊，都咁踢咯，都咁。 你聽日，我覺得係咯，馬達卡維克。 係啊， 佢都好嘛，啱啱贏3-0，仲唔係原班人馬係咪先？你即係我好乜都得喎，你知場啫， 唔係咯， 原班人馬， 除非受傷嘅啫。如果唔係，真係揾你噏㗎啦，係咪先？ 係啊，冇可能唔係原班人馬，贏咗3-0喎，上場。 係啊，咪係咯，即係而家方丈係咪先？嗰、那個性格點會喐？ 即係其實做佢份工都幾容易喎，呢場贏咪圓翻出翻下一對。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睇下有冇驚喜咧，我覺得冇驚喜啦，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啊，新春假期咁啊，冇嘢做到一個點，又覺得咧瞓覺瞓唔到咧，就真係歡迎收看。如果唔係咧，就唔好浪費自己嘅光陰啦，係啦。你啊一路睇住曼聯，一路做下其他嘢，我覺得就一定係有意思啲嘅，係啦。咁啊咁啦，係啦。咁啊呢一節去到呢度啦，咁啊。啊，系啦，即系再睇下有冇第三节翻到嚟再讲啦。 好， 新一年买咗手开 party 未啊？现凡喺 Cas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购物满500蚊，即送你日本甜酒一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快啲上 Casino Facebook 专页同埋网站选购啦。